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 will listen toAcoustics, the lecture that we worked on previously. 今天我们还会听到这个声学的讲座啊，就是继之前的这一讲，来看一下这一部分它有哪些生词。 首先还是声学这个词要反复给大家强调，因为一会儿会听到这个声学就是 acoustics 要加 s 的，因为是个学科哈。这个 acoustic 我们拼写一下是怎么拼的呢？ A-C-O-U-S-T-I-C-S Acoustics、 啊、没错。那我们在这一部分里边呢，它会用一些象声词，比如说 The clack of high heels on the pavement， 你能猜出来是什么声音吗？ The clack of high heels on a pavement、啊、就是高跟鞋在这个砖地上面的 clack、啊、这个 clack 就是咔啦咔啦的声音， 嗯， 啊，我们会形容高跟鞋走在地上的嘚嘚嘚，是吧？英文是 clack， C L A C K， 对， 象声词啊。第二个象声词 ，the hiss of a coffee machine， the hiss of a coffee machine， 咖啡机发出的 hiss 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声音呢？其实就是那个嘶。啊、那个加热完了以后喷着那个蒸汽的时候，然后咖啡一滴一滴的滴下来，好，这个 hiss 就是嘶嘶声啊。再来呢是一个形容词 intrusive intrusive 啊， intrusive 它来自于动词 intrude， 就是冒犯的意思啊，就是打搅的意思。比如说你正在睡觉呢，突然当一声啊，那这个声音就是 intrusive， 就突如其来的把你平常的这个状态给打乱。再往下呢是 drainage D-R-A-I-N-A-G-E， 这个是不是和排水有关系啊？ 对了，它是来自于动词 drain 啊，就是排污。那我要是说 the street drainage system，你能想象出来吧，就是大街上的排污系统。比如说你看那个地沟啊，就是地上呢有一个铁篦子，然后下雨的时候呢水就流进去， 嗯，这 就是流到了 drainage system 里面， 是一个排水系统 the drainage system， 没错。 嗯、 啊、那我要是说 I feel drained，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营养都排出去了，他、 哦、 的意思就是 I am exhausted， 我 把我所有的营养全部排出去了，什么都不剩，整个人被掏空的感觉。 对了，他就是疲劳至极的意思、哦、I feel drained 啊。比如说有的老师讲了5个小时的课一天，他就 feel drained、哦、有的老师讲了10个小时他才 feel drained， totally drained。 对，好，再来呢，下面一个词是 aesthetic 啊，叫 A-E-S-T-H-E-T-I-C aesthetic 是形容词，美学的。比如说 an aesthetic quality， 一个美学的特质啊，就是说明呢它就是美这一方面的这个意思。好，再来一个是 virtual realityVirtual reality 就是挺新的一个技术的概念，就是虚拟现实啊。Virtual reality， 比如说现在你要想租一个房子， 哎，你看到这个房子的 3D 的形象，感觉就如同身临现场。 你可以戴那个 VR 眼镜，360度旋转去看这个房子的细节。 对， 现在就有一些这种中介公司他们在做这种事情。 嗯，另外一个，我们如果搜索地图，你也可以看这个啊，三维转动，通过转动你这个手指在手机上的位置，你就了解了，哦，原来这个街的左边是这些店铺，那右边是那样的车站啊，你就可以用这个 virtual reality， 游戏中就更多了。好，再往下呢是 to lay our hands on something， lay L-A-Y 是放置的意思， lay our hands on something 就是把我们的手放在哪里。好，那我现在说这个句子，大家看能不能明白。 Hopefully using the best technology we can lay our hands onThe cit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pleasure to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eyes. Hopefully, the best technology we can lay our hands on, 就是 put our hands on, 有了最好的技术，这里面省略了一个定语从句的 that, 有了我们能够把手放在那儿的最好的技术，也就是我们能够触及到的，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技术。The cit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pleasure to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eyes. 那么未来的城市将对于眼睛来说是能够带来乐趣的，那么对于耳朵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个城市在听觉上是很友好的，是非常舒适的，除了说我看起来这个城市比较美之外。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预习的生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 So what exactly do people want to hear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Some rec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has come out with results that at first sight seem contradictory. A city needs to have a sense of activity, so it needs to be lively, with sounds like the clack of high heels on a pavement or the hiss of a coffee machine. But these mustn't be too intrusive,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be able to relax.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achieving this will be getting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to use the research.Apart from studying the basics of acoustics, these people receive very little training in this area. But in fact, they should be regarding sound as an opportunity to add to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living, whereas at present, they tend to see it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or reduced as far as possible, or something that's just a job for engineers, like the street drainage system. What's needed is for noise in cities to be regarded as an aesthetic quality.As something that has the qualities of an art form. If we acknowledge this, then we urgently need to know what governs it and how designers can work with it. We need to develop a complex understanding of many factor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cultur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bout the way that sound interacts with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And the way that sound affects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Can we learn anything from physics about the nature of sound itself? Today's powerful technologies can also help us. To show us their ideas and help us to imagine the effect their buildings will have,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already use virtual reality. But these programs are silent. In the future, such programs could use realistic sounds.Meaning that soundscapes could be explored before being built. So hopefully, using the best technology we can lay our hands o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pleasure to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eye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悟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真题。那么刚才这一段素材呢，已经放给大家听了，它讲解的是 The Science of Acoustics， 就是声音的科学。那么刚才的听力中呢，他就会告诉大家，在整个 city 城市的环境中，大家到底想要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好，接下来呢，我们就逐句的讲解一下。So what exactly do people want to hear in an urban environment? 在城市的环境中，人们到底想听到什么样的声音呢？ Some rec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come out with results that at first sight seem contradictory.在最近的一些跨学科的研究中呢，出来了一些研究结果，而这些结果呢，猛一看好像是互相矛盾的啊。这里边有一个词 interdisciplinary， 也就是跨学科的。inter 是在什么之间的 disciplinary 呢是不同的领域，那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也就是讲跨学科研究。 at first sight 就是最初一看，猛一看，第一眼的意思。比如说 love at first sight 就是一见钟情的意思。好，那么他的研究结果呢 seem contradictory， 似乎是矛盾的。 A city needs to have a sense of activity so it needs to be lively， 一个城市它需要有这种活力的一种感觉，所以呢它就是比较需要热闹。 With the sounds like the clack of high heels on the pavement or the hiss of a coffee machine， 比如说这个城市呢就需要有这个高跟鞋在路面走过的哒哒声，或者是咖啡机的嘶嘶声。 But these mustn't be too intrusive， 但是同时呢这些声音又不能太扰人。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be able to relax， 因为我们同时呢还需要放松下来。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achieving this will be getting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to use the research好，那么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让建筑师和城市的规划者去采用这方面的研究啊。也就是说，你这个谁能去把这个声音给它控制在一个比较舒适的范围呢？就是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这个设计师和建筑师。 Apart from studying the basics of acoustics, these people receive very little training in this area. 而这些规划者和建筑师除了有一些学过一些基本的声学基础知识以外呢，就没有什么更多的培训了啊，就在这方面的培训就是几乎没有， little training in this area.But in fact, they should be regarding sound as an opportunity to add to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living. 但是呢，事实上，他们应该把声音当作一个丰富城市生活体验的一个机会啊，就是 experience of urban living， 这是它的一个词组，要把这个加到 experience of urban living 之上。也就是你要用这个声音把这个居住在城市的体验呢给它做得更好。 Whereas at present they tend to see it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or reduced as far as possible， 而目前的情况是什么呢？ 他们应该把声音当作是一个丰富城市生活体验的机会。 Whereas at present they tend to see it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or reducedas far as possible, or something that's just a job for engineers like the street drainage system. 但是呢，人家现在呢，只是把这个声音看作一个尽量避免或者减少的东西，就是躲得远远的啊。我城市设计呢，我就不考虑这个噪音这件事儿，或者呢，把这个声音呢给看成是像这个排水系统的工程师所应该做的那样的工作。就是只不过跟城市排水系统一样，就是工程师要去干这件事儿。我们作为建筑师和城市的规划者不需要考虑声音这方面的事情啊。就是目前呢，就是大家对于声音是这种认识状况。If we acknowledge this, then we urgently need to know what governs it and how designers can work with it.如果我们认识这一点之后呢，我们就急切的需要知道是什么影响着声音，以及设计者们该如何把它考虑到它的设计之中。To work with it 就是要去控制和操纵，要去作用这个声音啊。那么这里边 it 就是指的是 noise and acoustics。We need to develop a complex understanding of many factors. 我们需要具备对于很多因素的一个综合的理解。A complex understanding. 我觉得这个搭配是比较地道的英文。大家在学的时候呢，不妨高度的注意。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culture? 声音与文化有什么关系？What can we learn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bout the way that sound interacts with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好，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声音就是从心理学这样的学科里边怎么去考量声音和人整个的成长和这个人际之间的关系。他们是怎么去相互作用的啊？这个其实也是挺重要的，就是你城市在建设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其实是很多的，是一个立体的。And the way that sound affects our thought and feelings 啊，并且我们还要了解，声音是怎样影响到我们的思维和情绪啊，这都是可以通过心理学和声学去一起研究的。Can we learn anything from physics about the nature of sound itself? 那我们是否能够通过物理学来了解声音的性质呢？Today's powerful technologies can also help us. 今天，现如今这个强大的科技也能够对此有所帮助。To show us their ideas and help us to imagine the effect their buildings will have,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already use virtual reality, but these programs are silent. 那用这个现代的科技是吧？本身这个城市的规划者和这个建筑师已经在用虚拟现实来去展示他们的这个理念但是呢，这些个程序其实它是没有声音的，它是无声的、寂静的。你想那个虚拟现实其实更多的是视觉上而在听觉上它是没有什么信号的。In the future, such programs could use realistic sounds, meaning that soundscapes could be explored before being built. 那在未来呢，这样的项目可以使用实景音效。Realistic sounds 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也就是在建造之前就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东西的声景。 没错。So hopefully, using the best technology we can lay our hands o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pleasure to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eyes. 所以呢，希望通过使用能触及的最好的技术。 所以呢，需要我们能够就是触手可及的最佳的技术，有了他们的帮助，未来的城市呢就会提供耳与眼，对于这个城市居住者呢能够是一种双重的享受啊。好了，那么我们逐句讲解之后呢，咱们再来听一遍录音。 So what exactly do people want to hear in an urban environment?Some recent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has come out with results that at first sight seem contradictory. A city needs to have a sense of activity, so it needs to be lively, with sounds like the clack of high heels on a pavement or the hiss of a coffee machine. But these mustn't be too intrusive, because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to be able to relax.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achieving this,We'll be getting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to use the research. Apart from studying the basics of acoustics, these people receive very little training in this area. But in fact, they should be regarding sound as an opportunity to add to the experience of urban living, whereas at present, they tend to see it as something to be avoided or reduced as far as possible, or something that's just a job for engineers, like the street drainage system.What's needed is for noise in cities to be regarded as an aesthetic quality, as something that has the qualities of an art form. If we acknowledge this, then we urgently need to know what governs it and how designers can work with it. We need to develop a complex understanding of many factor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nd and culture? What can we learn from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about the way that sound interacts with hum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the way that sound affects our thoughts and feelings? Can we learn anything from physics about the nature of sound itself? Today's powerful technologies can also help us. To show us their ideas and help us to imagine the effect their buildings will have, architects and town planners already use virtual reality. But these programs are silent. In the future, such programs could use realistic sounds, meaning that soundscapes could be explored before being built. So hopefully, using the best technology we can lay our hands on, the city of the future will be a pleasure to the ears as well as the eyes.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好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把今天内容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核心比较好的词汇再挑出来给大家做一些复习和巩固。壮壮老师，您觉得我们今天的听力材料中有哪一些单词是大家需要掌握的？ 好，这里边呢很常用的哈，咱们不说那个学科特别专有的那些词，咱们来看一下。首先，跨学科的这个词我觉得大家应该掌握，谁还记得是什么呢？叫 interdisciplinary， 形容词。那其实现在这个好多的学校，如果你想打算去留学的话，还有国内的许多学校高校也是一样，它会有许多交叉科学，也就是这种跨学科的。那你要知道这个英文叫 interdisciplinary， 比如说心理学和建筑学怎么去结合，然后呢电影和心理学编剧也是有所交叉的。所以这个interdisciplinary 这个单词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去记住并且去使用。好，接下来呢我觉得这个声音，高跟鞋的嘎嘎声，然后咖啡机的声音，这个英文的象声词也是日常经常会出现的。那谁还记得是什么呢？这个词，高跟鞋的那个声音叫 clack。 clack， 你看这个单词读上去就有 clack， 都是那种 clack clack clack clack， 所以这个单词的读音就像高跟鞋走的时候发出的那个声响。 而 hiss 就是咖啡机的那种嘶嘶声，也其实用来形容比如说蛇，一条蛇在地上爬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地上呢有好多的干树叶，那这时候发出来的声音也是 hiss。所以呢你要是看到有关蛇的介绍文章看到了 hiss， 你就可以脑补并且声补这个在耳朵里边也补一下，大概就是这个声音 hiss。好，然后呢再来一个我觉得 drainage system 也是应该记住的掌握的词汇。 对， drainage system 就是排水排污系统。 对了。你比如说下雨，你经常看到报道里面会说，哎，这个排污有我们的应急的这个城市管理者，他会启动应急预案，把排污的系统全部都启动，然后呢障碍都清好，就在雨水到来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排污，那个其实就是 to work on the drainage system。所以呢这个词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词。 drainage， 我们再给大家拼写一下，这个 drainage 单词的拼写是 drainage， drainage， 非常好。好，然后这个再来一个词，我觉得就是 have little training in something， 在什么方面没有什么相关的培训。我觉得这个使用首先要注意的就是 little 表示否定这个大家很常见。再来，在某个领域所进行的培训，介词是用 in。那么这个领域也可以用英文 area， 也就是 area 除了当地区讲，它还有一种引申的含义，就是学科领域 in a certain area。比如说 ，you can say that I do research in the area of acoustics。